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龙图案卷集》，作者尔雅，由掷地有声制作。第134集，生病。浩浩荡荡的出巡人马终于是在晌午饭口前赶到了亳州府。此时路上的积雪已经消融，天也放晴了，阳光不错。亳州府的知府大人早早带着整个衙门的人在城门口等候，这可不是开玩笑的，这出巡队伍里一个侍卫的官阶都比他高，包拯和庞吉都是当朝一品。好家伙，老头长那么大没见过那么大的官儿，更别提还有个兵马大元帅九王爷赵普了，吓死。赵普将兵马直接驻扎在亳州府外了，以免太多人进城扰民。包拯和庞吉上前与亳州府的地方官见面。亳州知府姓王，叫王天德，今年60来岁，瘦不拉几，花白胡须，看着倒是很斯文儒雅。包拯和庞吉是阅官无数，大概看一眼就知道这王天德是个聪明又挨得忍得的人，大智若愚。这是府内有大江湖门派的地方官的通病，地方官如果锋芒太露是没法跟当地江湖人共存的，但是太蠢又会被人玩死，所以必须要有一定的智慧以及能一忍再忍的性格才能处理得更好。王天德是这样的，算是典型。 下官参见钦差大臣。 王天德赶紧行礼，包拯客气的让他不必拘谨。庞太师是个见人给笑脸的官儿，毕竟是人家的地头，躬身亲切地去搀扶他，惊得王天德手脚都不知道该怎么放了。安顿大批人马，发放物资，以及检查灾情那些琐碎事情，基本都是欧阳少征和邹良带人搞定。包大人比较感兴趣的是天母的事情，就带着小队的马车随着王天德进城了，准备入住衙门之后再说。这亳州府倒是十分有特色，与之前众人经过凤翔府的那种霸道大气不同，亳州府里小桥流水的建筑格局还有些像江南人家，如今黑瓦白墙配的不是碧水青山，而是白雪冰凌，可是别有一番风情在。小四子扒住车窗看外边的雪景。 爹爹，像不像少卿府？ 怎么想家了？你不是说不想回去吗？ 想吃梅菜扣肉呢。 乖仔，一会儿让厨子给你做啊。 小四子滚进赵普怀里就蹭，就差叫亲爹了。公孙笑着摇了摇头。 小四子好像胖了点啊，是天冷穿得多，还是总在马车里滚来滚去的缘故？怎么滚起来这么自如啊？ 一旁展昭拖着腮斜靠在马车里，看着车里的羊毛毯子发呆。 喂。 展昭在公孙喂了三声之后才懒洋洋的抬头，公孙很好奇的凑了过去。 怎么了你？ 展昭轻轻哎了一声，无精打采的。公孙伸手摸了摸他额头，愣了。 对不起江婶了，你不知道怎么了。 废话，你肯定提不起精神来呀，你病了知道吗？ 病了。 公孙伸手给他把脉，小四子也不跟赵普闹了，跑过来捏展昭另一只手腕子把了一会儿脉，父子俩异口同声： 着 凉 了， 伤 风。 展昭眨了眨眼，沉默片刻后摸下巴： 我就说有些鼻子酸。 公孙无言以对，展昭功夫好，内力深厚，估计很久没病过了。 怎么会病的呀？昨晚上着凉了？ 没理由啊，我没觉得冷啊，而且我都好几年没生病了。不是好兆头。 胡说什么呢？是个小病而已啊。 说着，公孙塞了颗不知道是什么的药丸给展昭吃下去。 睡一会儿就好了。小四子，给他盖上被子。 睡一会儿是多久啊？会不会耽误晌午饭啊？我饿了，我也想吃梅菜扣肉。 展昭被压在一叠厚厚的被子下边，睁大了眼睛看公孙和小四子，但话没说完，小四子将被子拉上一点，把他整个埋住，摇了摇头。 吃货。 赵普回头，就见原本出去骑马活动一下筋骨的白玉堂，不知何时已经到了窗边，微微皱眉看里边，可见也是听到展昭病了的事儿。赵普看着白玉堂，双眉微皱，失笑。 原来他也有上的眉头的烦心事。 行了一段路，亳州府的衙门到了，车刚停下，展昭就从厚厚的被子下边钻了出来，还在喘气。 热死我了。 公孙见他挺精神的，和刚才妞吧拉圾的样子不太一样，下意识伸手去给他把脉，把了一会儿，公孙一脸嫌弃地看着展昭。 公孙，那什么药啊，真凉，鼻子不酸了？ 浪费我一颗好药，你直接盖上被子睡盏茶的功夫就能好。 展昭眨了眨眼，就见公孙咬牙切齿，一个字一个字往外蹦。 毛药 真的好快啊，阿旺病了都要一下午才能好呢。哎呦！ 小四子话没说完，被展昭按住搓了两下，竟然拿他跟狗比。赵普和公孙抱着小四子先下车，展昭翻开包袱，换了件干净衣裳也跑了下来，正看到白玉堂拿着刀站在马车门口看他。 中午上哪吃饭？ 白玉堂叹了口气，刚想开口，就见陈修跑了过来，他手里拿着张帖子一样的东西。 什么东西啊？ 刚才百鬼山庄的人送来的，薛百鬼今晚在山庄设宴，想请你和展大人去，说谢谢你们救了薛白琴，希望赏脸什么的。 去吗？ 百鬼山庄的厨子怎么样？ 薛百鬼据说对吃穿都很有讲究。 那去吧。 他性格古怪，你不怕去了惹麻烦啊？ 如果是好人，怪点无所谓的，吃吃喝喝嘛。那如果是坏人，那更无所谓了，吃吃喝喝嘛。 说完，展昭晃悠进亳州府的衙门了。白玉堂无奈摇头，陈修捂着嘴乐呵呵的。 展大人真帅。 走到哪儿满脑子都是吃吃喝喝的大侠，他也算千古第一人了，你还觉得他帅？ 少爷，你这就不明白啦，这种叫难琢磨呀。你不觉得展大人在吃吃喝喝的过程中解决了很多事情吗？ 白玉堂倒是让陈修这一句话说得无言以对。也是啊，展昭的确算难捉摸的，你说他没脾气吧，他脾气大得很，你说他脾气大吧，他又总是笑眯眯跟你寻开心，整天似乎总是在吃吃喝喝开玩笑，不过正经事情的确没一件落下过，这猫果然奇妙。白玉堂抬起头，就见展昭在亳州府的大门里对他勾手指。 快点，我饿了。 白玉堂无奈地跟了进去。包大人还在忙呢，众人也不好厚着脸皮去吃饭，而且也没有到了人家府上一句话不客气先跑去吃饭的道理，自然要寒暄几句。王天德将众人让进大厅后，丫鬟上茶来。 包大人先问了灾情，发现一点不严重，放下心就接着问。 亳州府一年前是否有人报案天母吃人呢？ 包大人冷不丁一句话，王天德差点把茶水都喷出来，惊讶地张大了嘴看着包拯。 王大人有什么问题？ 庞吉觉得他脸色有异，也有些好奇，天母十人既然已经入了龙图案卷，就表示是悬案了。悬案吗？不破也没什么，干嘛吓得脸都白了？ 大人，天母不是去年吃人，而是前几天刚刚吃过一个。 什么？ 王天德一句话倒是把在场众人都说愣了，展昭也不记得肚子饿了。 前几天吃的什么人？ 是这么回事儿，前几天开始下第一场大雪，刚下了一晚上，第二天早晨就有樵夫在城外十里左右的林子里发现了一具血肉模糊的尸体。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